好，欢迎 Otta 餐呢条其实 Otta 双周报嘅延伸版嚟嘅，因为将所有同老饮有关嘅嘢全部拨晒落去呢度。 我唔知佢系特登啊，咁巧啊，定乜嘢啊？即系佢呢一个礼拜，唔系呢两个，系呢一个礼拜之内系集中俾老饮啲新闻轰炸，系三不时都见到佢啲新闻，都唔知系咪特登。 嗱，讲咗一单法律官司先啦。咁其实我都见过嘅，真系见过就系、是老饮卡车真人老饮卡车喺真实大街行嘅， 我话老抽成日都见到噶啦， 我就喺前海见到嗰次。 应该咁讲，你近年去老抽有几辣见唔到 啲卡丁车啊？就呢个 买啲卡嘛？ 嗱，东京地裁即系东京地区裁判法院嘅判决，咁、啊嗰嚿玩呢啲卡丁车嘅嗰间公司叫乜春啊？唔记得。 唔好理佢啊，买 啲卡咯。 嗱、 签名 唔系改咗名就买啲 mobile 咩？ 系当然啦，后尾因为要避老饮 都冇用啊，唔好意思，你都系 改咗名。如果改名得嘅话，唔知啲唔得啦，法律官司啦。 即系咁呢个老饮节目不胜法务部又多一单咁解啊。其实呢单其实老实讲，原本我唔觉得佢输硬，即系咁话系不利，但系最后都系输咗啦。咁啊，因为老实讲你。其实呢个好擦边球嘅，你卡丁车又唔系你老饮发明嘅，即系咁，但系佢， 但系而家衰唔系衰你卡唔卡丁车啊嘛，衰你啲衫啊嘛， 呢个先重点啊，你啲衫啊嘛，着到咁嘅样，又令人联，即系其实呢个咁嘅版权公司，你令你联想到有系就已经可以告你嘅，已经入噶啦， 唔系、哦，佢告嘅系公道卡丁车。嘅租借服務所伴隨嘅知識財產， 係啊，唔係 講緊你件衫，件衫啊當然冇得打啦。但係佢講緊係租卡丁車俾人玩呢個動作所伴隨嘅智慧財產權，都係佢而家告緊呢樣嘢，咁就差好遠喎，先生。即係而家講緊係咧，理論上咧，你如果日後你仲想喺東京咧，因為你東京地裁嘅，做去搞呢類似嘅服務咧，即係租卡丁車俾人玩。呢、这個動作咧，你最少你要諗辦法避開被版權嘅行為喎。你最少要有呢個動作先有可能可以繼續玩喎。唔係講緊你唔可以用阿乜你有件衫去玩喎，唔係呢樣嘢喎。即係我睇過裁判書嘅簡告公告，唔係裁判書本身好 Q 長嘅喂。咁咧就睇落去就其實都幾霸道下噶。咁我唔知佢係因为入面仲有啲更加 touch 到老人嘅嘢，即係嘅，所以佢先咁样判啦，定係真係俾你去到咁阔啦，即係 不如罚1000万日元啫，同埋停服务囉，唔俾再管，罚1000万日元就唔算多， 真係相对我觉得平点样，简直係 象征式，讲就係对老人嚟讲都唔知有嗰1000万日元啦，佢一千万算得咩老人， 因为呢單嘢入面，即係佢呢度入面咧，係其實都關 Mario 啲咁啊商標啊嗰類嘢事嘅，呢個都係事實嚟嘅。所以呢類嘢就擺明就輸硬噶啦。 但我啲老音其實即叫做咩？算啦，總之你唔好搞，係咁依份1000万對佢嚟講打一庭官司都唔止，都唔一庭官司唔夠啦，打一堂都唔夠啊！區1000万日元喺日本。 我唔讲你大公司嗰边，因为大公司嗰边向来都唔会痛嘅。俾人告嗰边，咁你营业额都唔止1000万，你利润都唔止1000万。 就系咯，我纯粹叫做咩？唉，算啦，放生你啦，系1000万系咁意思，象征式罚咗你算数啦，你唔好搞得啦。呢样嘢我咧录音其实算系比较宽松，即系亦都费事搞你咁住。讲真，以佢哋法律部嗰啲本事，讲真。佢一亿十亿要罚10亿8亿，佢绝对冇问题。 可能系杀鸡儆猴咯，或者嗱，总之呢个动作咧就法院裁定咗系犯法噶啦，即系你哋包仔冇乱嚟。 我都唔赶住细公司，你唔好玩就 OK 啦。 即系唔好话我赶住人，我哋罚你1000万啫。 系咁， 你赚都差唔多呢个数噶啦，已经系。 点止啊？赚都唔止呢个数啦。 我点知个营业状况如何啊？ 即系咁以我象征式咯，梁振，即系 千八。唔系象征式啊，系咁以叫做瞓到你会痛嘅，会痛嘅，肯定。 10万美元啫嘛，10万美元，70万港纸，香港好多公司啊，都做到呢个价钱啦。如果真系一千万营业额，1000万收入你赚唔到，喂，唔好搞啦，呢生意喺日本搞咁大。 即系咁啊，呢单其实就 比較近，比較近啦。後咧九月廿七號出嘅，係啦，那個公告係。 輝咧就好啦，就講下啲近排無啦啦就爆紅嘅。 又唔係無啦啦嘅，即係你覺得無啦啦，但我覺得點講啊？即係唔係話即係理所當然？我神早算到，唔係講到咁嘅地步，即係咁啊計翻咧，唔係唔係冇理由嘅。即系就咁啦， 简单就 无啦啦先啦，大家都无辜啫，其实系 好简单就系、是、俗称嘅 Cooper 机啦 ，Cooper 机啦， 即系 我通常我会叫，我唔都要叫富巴，因为真系个音 Cooper 机 咩音唔同啊，即系我叫翻佢龙王机算，我习惯叫佢龙王， 或者古巴机啦，古巴公主啦， 我谂我唔知道大家习惯叫乜，我习惯叫 龙王。我唔知有冇记错咧，因为其实会出现嗱，我自己睇翻 Wiki 嗰啲啦，即系呢个 Wiki 啊，咁佢解释就系话。因為老任咧將VU 嗰只 Mile Balance U 咧移植落去 Switch 嗰度，咁其中佢一樣嘢就係帶啲皇冠要變咗做公主嘅。 係蘑菇國有個侍女帶咗個好特殊嘅皇冠，嗰個嘅皇冠大家應該見過好多次噶啦，即係戴完嗰個皇冠之後咧就會變身變咗做桃子啊。公主啦， 是啦，唔系 Peach 花， 就 Peach，Peach， 我就系唔想读啊，因为我啲英文渣，一定会读歪咗。 碧姬公主 呢个系绝对要歪嘅呢个。 碧姬公主， 佢就会 冇改错系 Peach。 变成佢做，其实佢喺故事入边，佢系会做佢嘅替身， 系啦， 咁样啦，咁啊变成，哇，咁佢就咁啊出咗噶嘛，咁就其实嗰个咧就接近成个月前噶啦。呢单嘢本身就系、是，但问题就系、是，喺后屘就有个马来西亚嘅画家。就冇乜人識嘅，佢事前個科學得八十幾嘅啫，七十幾八十嘅啫得，咁就畫咗個四格漫畫，就話公主就拒絕咗佢，我龍王就搭佢膊頭，跟住就攞 呢段係嗰就係嗰隻 game 嘅 ending 嚟噶嘛， 原點啊， 唔係 ending 嘛，唔係白畫好似 嗰個四格漫畫，個係個畫家畫出嘅原點喺嗰度。咁佢就攞， 但系唔系话拒绝唔系惊本身有噶嘛？呢个 哦，你话呢度系冇错。咁佢问条后边，重点系后边啊嘛。阿龙王就安慰佢，拍佢膊头，跟住攞个皇冠出嚟，变身变咗做个公主，咁啊同佢两个喺埋一齐。 我睇嗰、那个版本就话，有呢件事之后，有人玩完呢只 game 喺 Twitter 问咗一句：咁如果呢个皇冠阿 Cooper 带咗，会发生啲乜嘢事？跟住就发有班人。 从老成班老洞大开， 我睇到有人咁讲。 时间顺序，你讲嗰个出应该系后边嘅事，嗰、那个四格漫画行先嘅。咁、结果咧就系、是、嗰、那个四格漫画出咗之后，其实咧嗰、那个漫画咧出咗一段时间，因为佢冇乜人留意噶嘛，由出去到传开去咧，其实隔咗段时间嘅。真正祭典级咧，其实系20头。即系九月下旬嘅事， 呢个礼拜嘅事咯。 因为幅画应该系九月上旬画嘅，咁佢就 十几号十头啊，应该系 上旬尾定系中旬头咯，应该呢个头嘅。咁啊，咁佢就搞掂咁啊，佢啊爆红咗啦。结果Cooper 机呢个 胜转先胜转， 呢个 tag 咧就喺呢个 Twitter 度 疯狂洗版， 占据咗第一名，系唔系？即系我哋前之头讲动物朋友啊，乜佢系上过第一名，都系上过一阵就落翻嚟。但系呢度系长期占据第一名，结果系俾 Twitter 认为呢个字已经系一般词语。所以佢喺呢個趨勢排行榜度摒除咗，你而家見到佢唔到噶啦，唔係因為佢個趨勢跌咗落嚟，係因為佢直接人工除外咗。因為有啲常用嘅 tag 咧，係已經做好耐之前就已經俾人除外咗噶啦，因為太常見啦，變成一般詞語，唔係新趨勢啊。 因為今次佢紅，其實紅都係就係、 是、攞咗個永久名義啊！呢、這個 你可以話永久名義入咗，你可以咁樣諗啦，入咗名人堂之後，咪再喺個排行榜度 永久名人。 因為今次其實有啲妙就係、是。一般畫師瘋狂，成班畫師瘋狂洗版就唔再講，係有好多叫平時唔係會跟風畫嘅，都係話川田紅介有畫啦，遠藤海誠有畫啦，呢啲係職業漫畫家都走去畫嘅。 一來啦，最大鑊就係因為呢班職業漫畫家加入戰陣之後咧，係嚇親阿原作者。阿原作者係話直頭驚嘅大佬， 但係佢驚嘅就唔係因為就名畫師去畫，而係咧佢個 follow 數咧，我第一次聽嗰陣時咧，佢係由。 80升到9000，第二次听嗰时咧就系、是、20000，跟住我再听30000，我唔知而家几多啦。总之就个数咧就系、是、几何级数咁样，不停咁弹上去，好恐怖。 当事人出嗰个 trade 23号嘅时候出个 trade 咧就系话100倍，个 follow 数100倍， 100倍咪80嘅100倍都系8000啫嘛，唔止噶啦已经。再佢话，所以佢跟住佢画咗个画咧就好惊，佢个反应系好惊，佢唔系话好开心好成。你谂下，80有几多咧？而家我千几，一个正常活跃的都有几百嘅，其实佢真系算系少嘅。一个喺 Twitter 嚟讲，因为马来西亚选中嗰个圈子少 ，Twitter 嘅圈子细。问题就系、是，咁你咁佢突然间就爆到系全呢、这个重点系呢个系个世界性潮流。我哋啱啱之前讲动物朋友系日本的，你日本以外就冇乜人搜佢噶啦。但呢單嘢咧係全世界，全世界的祭典係講緊乜嘢咧？你只要落呢個 tag 咧，就已經係會，已經會有一個好恐怖嘅流量喺度噶啦。即係我淨係呢個我真係嚇 Q 親。即係我係我好似出咗個車講翻呢件嗰件事，好簡單地講嗰件事。咁然後咧就發現咧係瞬間就有一插，我從來冇見過嘅帳號去 like 咗。即係雖然唔係多，但係。你会见到佢个喺个世界嘅传播世界几咁恐怖。正常咧，我出嘅圈咧，拉嚟拉去都系嗰扎人，我识嘅，大部分我都见过噶啦。 因为我系明人啊嘛， 系我都睇到啲圈，即系朋友圈或者你啲 follow 啊，或者系啲 follow 嘅 follow 啊，都系嗰个啲唔系好大嘅圈子入边嘅啫嘛。你系见到全世突然间，你系会全世界都喺度玩紧呢样嘢，因为 Mario 系世界的 Mario。咁然后重点就系呢单嘢系点啊？是全世界都玩得突然间系重点，唔系话你即系点话？我哋点讲啊？啲咩二人化、美少女少女化，乜你有乜春都可以美少女化，其实早就不以为奇。但系即系好多人就惊讶，就系、是、竟然原来有嘢系可以打到咁 Q 红。佢红嘅原因，就我觉得啊，我个人认为系乜嘢咧？前排有个 Twitter 日本 Twitter 咧，有个漫画系咁样讲嘅。你细个同人玩开个死党，大个之后重新见翻佢，发现原来佢系女嘅，然后仲系美少女，即系个故事有连续噶。我虽然唔会，好多人都净系睇咗最头嗰一张漫画啦，个故事有连续噶。我觉得我而家就亲身体验到呢个问题。我由细打到大嘅 Mario 嘅对，我系咁，我控制 Mario， 我当我自己 Mario 啦。咁我个死对手。即系点话？有时系敌对，有时偶尔会有合作，甚至会系同伴。咁嘅情況下嘅龍王突然間變咗美少女，跟住就會發現你將佢拍翻落你以前一路所見到嘅經歷，即係你以前點樣揈佢條尾啊，點樣踢佢落水啊，即刻變翻到有見美少女，即係阿庫巴基，咁你發現呢個故事就變咗嗱，本來咧阿龍王就已經係好幾多盟元素喺度啦。即系 OK， 佢系壓到有個人做咗個統計，因為成萬人投票都算有啲代表性噶啦。問佢到底係攻定守，得兩個選項，即係唔係攻就係守。結果係80几%嘅人壓到勝守，即係龍王係壓到勝嘅總守。 好明顯係強氣獸嚟啦佢。 咁結果就係佢個角色就係點講啊？即係你會發現啦，龍王除咗係只龍王之外咧，其實個角色本身。系好 Q 多盟要素喺度，就是这么回事。 咦，唔得，龙王总就系而家咧，系所有嘅，唔系大部分好几个 有 嘅， 所有 已经波及到其 他角色啦。又幽灵又嗰鬼啊， 差唔多系个时间点系点样咧？就系、是、大概就喺 Twitter 将 Kuba 机除外咗之后，嗰、那个时间点 幽灵又 即系三零三。 我觉得最正嘅系本人带咗咧，系冇一边嘅，其实仲系胡须佬嚟噶。 哦，咁呢个睇你点样睇？即系大家突然间俾呢样嘢脑洞，点讲啊？炸咗个脑，炸咗开咗个脑洞大开，大家就开始喺度疯狂妄想。 宇宙大爆发啦、啊！呢、這 个，然后咧又 JCast 嘅媒体咧就走去问任天堂，你有咩你有咩意见？任天堂冇意见，不作评论。即系啲人咪话，你任天堂点答你啊，大佬？ 老实讲，佢真系点答你都死嘅，即最好冇答你。 即系咪最解难？因为系好解就系喺冇几耐，Mario Odyssey 咧出咗一本呢个前招集嗰类嘢啦。 Facebook 咁里面其中一格式漫画，因为如果早期原来就 系、是、弃案嚟噶，将个弃案画翻出嚟。 系啦，将个即系冇做游戏嘅弃案画出嚟就系、是。 阿 Kuba 顶帽， 攞顶帽掟咗落公主度，附咗佢身。 系啦，跟住啲人，睇咗阵，完。哇！老咁真系超前時代成年啊！當然我嗰陣時已經玩嘅嘢，你翻而家先至玩。 咁佢乜佢點講啊？ 佢要再仲絕過嚟。 之前早就諗到咁解啫。 咪應該咁講就係，有啲網友咪話咯。你睇問老咁啲人話，我覺得唔掂嘅戲，我哋玩咁開心嘅。 唔係唔掂，咁係個關個故事事。如果佢係用附身嘅形式，咁、那個點話嗰個意義就冇辦法對個本對龍王本人嘅意義啊。咁就做唔到個故事，而家個故事嗰、那個嗰種點話令佢更加令佢自己覺悟嗰種狀況就做唔到，我唔理太多啦。 不過呢個就係、是、證明咗就係老陰真係好厲害咯。 佢神早諗到呢啲乜嘢？ 係啦，只不過係佢早過你好多，只不過佢唔玩啫。 啊！結果大家玩得好開心。當然啦，係啱啱未講曬啦。咁自從呢個差唔多嗰個時間啦，其實冇乜因果關係啊，只係時間點啱啱好啫。呢、這個 Kuba 機除我之後咧，就變成咗咧就係、是、幽靈機出咗嚟。 係啦， 其實係紅咗，即係因為其他角色咧有好多都好多，但係就係點講啊？個造型冇乜統一啦，冇乜統一性。因為理論上嗰、那個皇冠其實攞嚟扮阿公主嘅。所以理論上你個形態係同佢差唔多，所以一開始咧佢係曾經係有過兩個分歧派，一個係紅髮派，一個係金髮派。因為金髮派就好簡單，用翻阿、公主個本色個造型，其實佢本色造型差唔多嘅啫。咁紅髮派就因為阿、龍王其實紅毛啦，佢頭頂咁執紅毛啦，所以就咁。但係紅髮派就好少數嚟嘅，你好少先見到佢嘅，尤其是而家就好少見，因為定咗型啊。咁、但系问题而家又突然间多翻，点解咧？因为官方嗰个官方版本即系啱啱奥德赛个戏案版本咧，那个公主系佢个龙王附身的公主咧，就系红毛嘅，即系其实系同而家嗰个一日有几分似，因为其实都好简单啫嘛，就系、是、公主加龙王嘅结合，大家都差唔多啊。 唔紧要啦，一个黑一个白咁啊，搞掂咯。 咁计， 喂，劈一二星。 佢哋有唔同嘅，一个系本人变身，一个系附身。咁你附身嘅话就有公主喺入边，佢公主都系仲系佢本体嚟噶嘛。咁你但系如果你变身嘅话，就公主完全唔关佢事，佢只系嗰对样子啫嘛。有少少唔同嘅，系唔紧要啦吓。咁佢就出咗其他角色。咁另一个唯一啊，应该系唯一一个，另一个系大家定咗型嘅造型就系幽灵机，即系仲要係指定咗係路易鬼屋入邊嗰只，因為其實鬼仔有兩種噶嘛，唔係其實是三種啦，一隻細嘅，一種大嘅，仲有一隻係綠色噶嘛，有最應該有啲三隻嘅我印象中。佢呢只係路易鬼屋入邊嗰只 boss， 因為 最大件半個位嗰只 好大隻嗰只係啦，好大隻嗰只白色嘅，但係仲有一隻綠色嘅，但係好少見，比較少見嗰、那個。基本上詳細設定就冇好統一嘅，大致上咧都係白色長髮，然後通常都係個雨有貧雨版 OK， 然後著件純白禮服咁樣，其實好簡單啫。 係望住係遮樣， 因為好容易想像你其實鬼係咩啊？爛布一塊啫嘛，即係好多時都咁講啦嚇，爛布一塊咁爛布變咗做衫，咪變成一件禮裝咯咁樣啦。即係咁嗰件咧，又係另一個咁，佢係兩種標準動作，要麼就扮鬼臉，要麼就遮住嘢塊面。咁大家都明啦嚇，因為佢兩個標，佢得兩個標準動作嘅啫嘛，只鬼就咁啊出現率就其實不亞唔輸俾龍王機好多。即係幽靈機通稱叫幽靈機啦，我記得就嗰只就。兩隻就即係紅得好緊要，即係阿媽阿狗都要畫一張咁樣，即 係連去到連畫川田紅介都要畫落嗰下先好嘢嘛！ 啊，川田紅介就慘啲，我唔記得邊個，好似都係漫畫家嚟嘅，走出嚟話：喂，你哋畫還畫喎？你哋 好似係知憲健太郎，係唔知嗰位咧？ 我唔記得咗邊個？ 係我喺知憲健太郎公職 啊，咁啊。總之就是有人走出嚟話：喂，你哋玩還玩喎？你哋有冇考慮過版權啊？乜乜七七嘅問題啊？結果咧，佢噏完之後咧，阿川田即刻縮，即刻將佢畫出嚟嗰張 抽起 啊，刪咗或者隱藏咗啦。總之我哋睇唔到啦。當然，但無數人備份咗啦，要揾係揾得翻嘅。嗱，咁啊，跟住佢就再出翻張就係正常地畫龍王公主、龍王同公主嘅圖。我冇記錯係，即係畫翻官方圖啊。啊， 即系跟住就话，当然都系原点最好噶嘛。有少少补锅嘅感觉啦。 不过有当有样就有人问过就系、是，问嗰法律界就系、是，你画呢类图其实有问题先？ 嗱，以我所认知啊，嗱唔系专家观点，系我个人观点，即系对呢个日本版权法有少少研究嘅咋。咁其实咧，如果你画龙王机，纯粹净系画龙王机咧，基本上你要濑嘢嘅机会系近乎零，因为。龙王机唔系好有乜嘅创作，你只能话佢系一个二次创作嘅二次创作。喺咁嘅情况下，会唔会有呢个传递性呢？我认为系近乎冇嘅，因为你唯一佢就系个龟壳角同埋个冠皇冠三样嘢都不是一个足以代表性嘅标志商标。个皇冠你就可以勉强讲系，但系好多时大家画都唔系画到去原本个皇冠有冇一样嘅。即系咁嘅情况下咧，你要打咧。我老任最强法务部，我唔敢去质疑佢系咪绝对不可能，但系正常嚟讲咧，系相当之困难。当然啦，我觉得老任系唔会告嘅，即系呢个暂时嚟讲，我觉得老任冇乜咁嘅必要或者去咩告。 但系不过咧，有人就话有日本嘅即系媒体问啲律师就话。如果你提出呢個方案咧，即係啲 idea 咧，冇問題嘅。你挖出嚟一般都問題，但係如果嚟賣錢嘅，就係講就係用錢嘅問題啫嘛。主要就係、是、 因為盈利就會造成呢、這個就會出現個情況就係、是、咧理論上我之前講過啦，二次創啊唔知有冇講過，係唔記得是但啦。總之日本嘅版權法入邊咧，二次創作等同原作同二次創作者嘅共同創作，佢嘅理解係咁嘅。東京最高裁判院嘅判決嚟嘅。即係咁嘅情況下，如果你攞嚟賣，就會出現咩情況啦？共同創作嘅嘢，你將你企咗個創作者代曬所有利益，理論上你應該要分你嘅邊對方嘅。咁當然佢對方接唔接受或者咩咧，都係佢有個權利啦。但係你咁你就會損害咗佢應有嘅權利，因為共同創作應該係共同獲得利益先啱噶嘛。 係啦，依、這個都係知憲健太郎，即係我唔知係同濕吹大師有冇關係啦。總之依個喺網主。喺推入就係強調就係、是、你一有錢已經交割咧，路飲就有權喐你。事實上都有人手想出同人精品，改做開同人精品嗰間廠話唔得，我唔接。 所有一切相關 Cuba 機嘅所有嘢，佢全部唔會接， 因為 冇人敢惹路飲。 唔係係關就係你話同人字咧，都仲可以執波，但係一同人精品佢點知會攞去夾公仔機啊？因為有一樣就係、是、出同人精品嘅話咧，佢最緊就係、是、佢有辦法證明到嘢件嘢係扮係我官方精品。因為嗱呢樣嘢就係因為就係有個鬼佬網站咧。可以叫 challenge 就係 op 咧，就係有人署聯名簽聯署，希望老飲承認 Cuba 繼續官職官方角色官營，就六千人簽署。所以先唔好講呢個其實多鬼魚啦，呢、這個網站，因為從佢呢個網站唔知，所以聯署簽署從來冇成功過嘅。但係六千個傻佬走去咁搞樣嘢，其實幾意外。即係你呢啲同人嘢，你自己玩咪好咯。 咁睇你点睇啦，因为呢类咁嘅先例又并不是没有的。虽然啦，我要举个例子就比较独特少少。一个例子系 Chomiku， 其实佢哋系有呢、這个写嗰间间公司 C 字头嗰间，我唔识点读啦，唔好意思。系有出过拉公共授权拉审，话你听喺咩状况之下系允许你做咩做，即系其实佢系想你去出类似咁样嘅公众授权，咁啊，我话适宜咗啫嘛，变成就系咩程度你可以做，咩程度你唔可以做，保留有乜嘢权利你保留，乜嘢系可以俾你去做，一个开放翻一个公众授权。咁其實咧，對老任嚟講咧，其實都係有利無害嘅。 但佢係唔會做嘅。 但老任向來嘅做法都係唔可能會搞啲咁嘅嘢。 唔係，唔好話老任咧，係絕大部分日本公司都係唔會搞啲嘢，因為有間日本人我太了解佢啦。 其實唔係喎，唔好意思，嗱，好簡單嘅啫。以我所知啊，Lift 有 ，Timon 有，呢、這個即係同從人界比較接近嗰啲，大部分都有 ，Sega 有。老任好似唔係好覺，我唔知。Capcom 就唔肯定 ，SNK 有。其實都好多嘅。 係走去開放授權點寫？ 對個公眾嘅個人使用授權。 唔係，佢而家唔係話使用授權，係話我而家創個 Cuba 創個 Cuba Hime， 老闆承認佢官方角色，之後我將二創角色官方收落去就係、是、有呢個角色係官方噶咁樣啊。 唔 係，佢而家就係設喺聯署係咁樣啊，而唔係話。 俾用啊！即系而家唔系讲俾用用问题。 咁你第一就首先就要，梗系要官方承认咗呢嚿嘢。点解咧？因为我点解要攞 Tom 嚟噶嚟做例子咧？佢入边系包括咗一个重音贴陀，重量唔系重复个重啊，即系唔系重量个重啊，所以读重音你可以搜一搜个角色，如果你 我知边个 红色双钻头嗰位啊。那位原本是二创角色嚟嘅，喺Reaper 版到打打 VIP 版我就打都系 Reaper 搞出嚟嘅，嗰嚿好明显嘅二创嚟嘅。最后官方承认咗呢个角色系属于佢，系属于佢，因为佢系二次创啊嘛，理论上佢本身啱啱都讲过，佢属于佢系共同创作其中一部分。只要佢同二创创作嘅另一个即系创作者倾好偈。佢係可以將佢納入官方入邊，係呢個動作係日本全世界都有先例嘅。 但問題就係呢個係初音喺呢個系統比較特殊嘅情況嚟噶嘛，佢唔能夠攞嚟作為一般，中間就係以非作為你，我唔能夠話只將個二創角色，然後要他們承認佢啊嘛，呢樣嘢唔呢樣嘢講唔通噶。我之後講就係你將個角色改唔 得之後， 要歸歡迎，唔係他們唔係有啲就係。正好，呢樣好正常，我覺得係合理嘅，就係你自己將我的角色二創變咗另一個新角色出嚟，然後。要求佢成為咗官方一員， 即係嗱乜咩 ？Phantom Moon 係Kaneki 畫師自己嘅同人角色嚟嘅。 問題一樣就係呢樣嘢係私，佢私係係申請，而唔係話真是聯名簽署啊嘛。 其實係要聯名你先有咁嘅力。 即係就依嘢啱啊，摩衣咁樣，佢就係直接同係啊廣山嗰直接同啊。 因為 講嘛，呢啲 官方吸收同人，其實喺日本係向來都唔係新聞。有當然有啲公司係死都唔會做，有啲公司係好熱愛咁樣做嘅。即係好簡單，我唔講咁遠，講 Bandai Namco， 其實 Namco 啦嚇，就艾瑪其實都還都吸收咗唔少二創，變咗做官方同人嘅。富痴即係嗰扎迷你嗰扎本來係二創嚟嘅，最後尾成分變翻做官倉嘅咋。梁工、小梁工原本都是二创嚟噶嘛，我冇印象，我记错，都是同人二创嚟嘅啫嘛。结果去翻嗰度，就系讲紧，其实日本，尤其是日本啊，呢啲咁嘅案例其实系唔少嘅。不过老任从来冇出现过，呢个系事实嚟嘅。但系咪不可能呢？咁我又觉得未去到咁忘居咁嘅程度。 班鬼佬甜啫，唔好咁啦。 唔系，同埋我觉得啊。即如果是讲十年前同我讲同一样说话，我可能会有啲保留。但系而家嘅话咧，我就觉得其实未必冇可能，因为现在嘅老任咧，唔系当年嘅老任，唔系鸠鸭老人，而家变咗仙人。阿鸠鸭仙人掌权个年代咁点话咁死板得快， 食古不化。 因为就算系岩上一佢做岩田聪做咩啊？佢做嗰阵时，佢呢嗰阵时咧。對同人已經好咗啦。嗱，傑特之前問過個問題，問咗個就係同老陰到底有冇告過同人？有老陰係告過Pokemon 嘅同人嘅。我印象中係受交即係呢個 Pokemon 同人受交啦。印象中呢個唔肯定，但肯定係告同人嘅。 我都聽佢故仔。 最後係撤告嘅時點咧，就係呢個岩田聰上任的時候，兩者皆事實，是不是因果關係我不敢肯定，我認為 是因果關係，所以我覺得其實跟 喂咁似啲新王登基大赦天下嘅喎， 唔係，我覺得係方針改變咗，即係對創作者， 因為相對嚟講，其實岩田聰年代，即係三內博年代，岩田聰年代抽遠。岩中年代同埋到而家呢个军岛大治啊，到而家咧喺一路期放松咋，应该咁讲就系佢唔搞同人，但你要佢好似Band Aid 将啲二创收录咧，我觉得有少少叫做咩，唔系佢嘅风格咯。 未，即系我觉得 唔系佢会 军岛年代未必不可能， 但我唔会系佢嘅风格，唔系佢嘅 style 啊。 我觉得系点讲啊？你足够多嘅呼声咧，我觉得佢可能，尤其是军岛。岩田就可能会有啲罩忌嗰啲嘢，虽然佢，我觉得佢都算几开放噶啦。即系我觉得现在嘅老任未必不可能。呢、這个我都始终有得。虽然你可以话佢哋得几千人，其实就唔够力嘅。但系如果你有几廿万人联署咧，嗱唔好讲啊，以呢只 game， 唔系以 Mario 嘅 fans 数几廿万人，真系唔系出奇。 但我不过有个我红咧，仲可能红几耐。不过呢个唔、 這個、 知啦，因为冇人知嘅。因为有时日本啲热潮嘅嘢咧，系开莫名其妙。 系你讲错，系唔好意思，呢、這个唔系日本的热潮。 全世界都是咁样啦， 系全世界 嘅 制度。 由一个由一个由先两个喺八四年传咗红嘅，红得速度快咗，系完全不可想象嘅。我成日觉得噶，当件事红得咁极端嘅快嘅话咧，好快就熄咗火，你咩都烧晒咯。 嗱，呢个一就系呢、這个佢啱啱我好似未冇提到，就系讲紧点解呢个嘢可以喺大家玩二人化或者女体化性转换身份咧，已经玩到咁玩到咁点解玩到咁滥嘅情况下，即系仲可以红出嚟。就是因为其实它是有很深厚的故事，是有很多东西给你发，突然发现之后简单，就是为什么幽灵的这么红两样原因。第一就是因为Mario 之于龙王，大家很容易就是Luigi 就之于幽灵的，因为他们怎么说都是主角同boss的配对而已，就是很容易 会用回游戏世界或者里面发生过的故事，你拍翻落去，你就會變成一套一套戀愛戲嘅，即係你會不斷咁見到係，我係每一日大概百零二百到三百張嘅圖咗，但 keep 住呢個數啦，睇嘅數目就係、是，其實我每日都依然係發現會有新嘅點子，雖然除咗啲好咩好正常嘅動作之外，大家都有不斷咁有新嘅點子，就係佢哋點樣玩法，即係 喂嗱。我今日開始已經見到有人即我唔知係咪係有人係即係本咗入網友已經開始話喂夠啦，佢所謂夠唔係話你啲嘢悶係好厭啊！即係反正而家係出去咗一個就係咩？你係令人要用咩？你係你用兩個禮拜時間令大家由呢個睇睇好多嘢玩，然後大家用咩？令人作嘔！即係簡直大量塞啊嘛！你當你看咗鋪天蓋地，連我呢、這個我本身唔係好 get 得依類咁嘅，係連我之前收 FGO 圖人都快都俾你洗版嘅。咁如果其他人咪洗更緊要咯，即係你咁樣洗。佢簡直 啊，唔係我係專門有個 bot 去收咗落個 channel 度，我先唔會放啊，即係貪啱係好多。 咪即係咁樣，當一我成日依樣我自己你當我咁話就係、是，我而覺得就係、是、你個熱潮去得咁熱，即係叫做咩？高速地消化咧，好快消晒。事实上，而家有样开始嘅叫咩反弹就系、是，喂大佬，你而家变叫做咩强迫洗脑？全世界喺度疯狂地洗脑就系咩？你睇多有厌恶。 我觉得重点系在于变成咗就系掩盖咗其他正常嘅运作。 系啊，大家就叫做咩？你又人跟而家就叫咩？全世界跟风就系、是，你又话我又话，变去到做咩？唔话唔潮。好啦，当全世界都走去话，全世界跟风嘅时候。即大家咪反彈咯，即係嗰陣係噶咩？你越 hit 嘢真係好多 anti 嘢噶，都係 anti 一都出現咗嘅時候，大家就 OK 唔玩嘅，冷卻啊嘛。發咗傳咗話，我冇嘢玩啊，有咩玩啫？冇人開始就 咁，任何熱潮都會有撞到咁嘅情況嘅。咁 或者咁快 紅就一定多 anti 嘅，即係好簡單。啱啱講嗰個 anti 嗰個，你覺得嗰個原啱啱個原作突然間紅咗，都好多人走去攻擊佢，話佢乜乜，話佢啊，原來話佢咩偷睇咗人哋個設定乜乜出出。我諗緊，如果人哋有本事喺成個月前就偷睇咗本 Facebook 的話，我諗佢做嘅唔係咁簡單咯。即係呢啲點講啊？黑即係見學嘢紅，人紅就是非多。 但問題就係佢因為 我爆紅就會用就會點講啊？如果你好熱衷件嘢，當然係樂此不疲啦。但係如果你係啲普普通通，即係點講啊？行過路過見到咁 就會 就開始厭， 唔係開始係已經人厭啦， 就會生厭。咁呢個就爆紅嘅嘢就向來都會出現咁嘅情況。 即係講就係你喺短短兩個禮拜之間。瘋狂地全球洗版，咁咪結果我可以想象就係好快就冇人玩噶啦，因為嗰陣就係你唔係作緊就係你係我作嘔嘛，你強塞你又塞你，因為就係你前啱喺塞你嘢就去親任何地方都見到嘅。 其實 係 飽滯 滯啊， 即係你話作嘔，我咧就重咗少少喎，咁樣講法 滯啊嗱，因為你大佬你試下兩個禮拜，你去任何有台灣你都見到 Good Vibes， 我連我呢個我都想嘔啦，唔好話。 使乜講得咁複雜啫？就等於呢一期大家一日三餐都月餅，咁你見到月餅會唔會嘔？ 就差唔多咁嘅情況，會係差唔多咁嘅情況噶啦。咁咁相關老任其實仲有單新聞，即係我都唔知佢係咪真係特登湊埋嘅，因為呢個就意外嚟噶啦。仲有一單咧就係、是、關 TGS 嘅，就講緊喺再之前少少嘅時間，咁 TGS 之前啊，咁就有個咩癌啊？我唔記得咗，唔知骨癌定係咩啦？唔係，總之 cancer 啦。咁啊，講緊冇乜冇醫生就話佢剩翻幾個月命嗰只， 總之末期嗰週。咁佢就話佢就話佢話大亂鬥新最新個版本叫咩名？我唔記咗添。總之大亂鬥啦，新嘅大亂鬥。 哦，沙好似，總之就最多人，總之最多人啦。 預計就12月出噶嘛。咁佢話我可能等唔到咁耐啦。咁佢就喺 Twitter 度講啲類似咁嘅説話。咁就大家咁有一班人就即係點講啊？可憐又好咩都好啦，見到就唔忍心咁啊！聯署又寫信乜乜咁啊！最終咧就呢、這個就老任就收到佢個收到咁嘅聲音啦，唔係咁啊咁啊咁啊！佢最後咧就係將呢個 TGS 嘅試玩版由專人帶俾嗰位細路。唔好叫細路，廿歲都青年啦嚇，俾咁啊去俾試俾佢俾佢玩，好似玩咗幾個鐘頭，最後佢玩咗幾個鐘頭，唔係因為保安嘅問題，佢唔可以送，唔可以直接將佢送俾佢，因為驚佢唔係驚佢佢擴散出去，係驚佢俾人偷咗，因為呢啲嘢係商業機密嚟噶嘛，現在呢一刻嘅大亂鬥，肯定就係商業機密嚟噶啦，佢就將呢嚿嘢，其中佢將一份 demo 版就帶咗佢俾佢，俾佢玩，俾佢同佢啲朋友。一起玩咗個晏晝定夜晚，總之玩咗幾個鐘啦。咁、叫做了咗個細路嘅心願。然後咧、其實現在我哋講，我哋呢一刻佢已經過咗身噶啦。 不過依類咁嘅事，其實間唔中都任天堂做過，好似好幾次都係咁樣 嘅。係老任對 fans， 尤其是細個啊弱勢嘅 fans 特別好咧，就即係向來都唔係新聞嚟噶啦。係啊，咁就。 依家因為又係間唔中有劇，間唔中有單嘅依啲，就係咩病人啊，諸如此類，總之就係咩你捱唔到佢噶啦，咁老飲咪被玩試過幾次噶啦，所以其實依家嘢唔係話新聞，但係老典型老飲嘅一貫佢。 你話公關都好啦嚇， 公喂咪優秀公關咯， 呢啲就傑出，呢啲係傑出公關獎。老實講，係冇錯，你係博，我就當你真係博宣傳都好，你真係了咗佢心願啊嘛。 應咁講啦。老咁喺博喺做依方公關方依方面咧 ，fans 公關方面咧，業界十蚊一指嘅。不過最經典嗰、那個都話 NDS 爛咗嗰個古仔，講咗口臭啦。老咁係做依，老咁係天才嘅呢方面。 俾翻補翻少少時間軸啊，個佢個一開始提呢單嘢嗰陣時，個細路啊係9月14日。結果是22日就有任天堂的人派過去俾佢哋玩，同佢哋喺屋企度玩咗玩咗幾日。咁然後最後好似再過咗幾日，實際時間點唔係好清楚。我廿五號知道佢已經過咗身。其實真係掹掹緊喺佢過身前去俾佢玩到，佢真係玩完即係、就是、玩完收工啊！唔係講笑，跟住真係玩完之後佢本人玩完咗。咁、叫做真係過身前俾佢了咗個心愿，不失為一種美談啦。咁啦，即係點講？老任呢期即係呢啲新聞就不時有嘅，但係咁集中呢個禮拜真係集中好幾多類似嘅新聞。咁 咦？又冇咩話係對老任唔好嘅新聞喎？嗰下先好嘢喎、基本上冇，全部係嚴格嚟講就係 Mario Kart 車嚴格嚟講都唔關老任，都其實佢 都係正面，對佢嚟講都係正面新聞嚟噶。打贏官司啊，大佬，即係好似唔係好似某 R 片部咁樣走去中意成為唱都好啦。咁佢打贏公司，然後勝利，依、這個勝利對佢嚟講係有利嘅，對嘛？你見到佢嘅股價不斷咁上揚，呢個禮拜係 TGS 公布隻 game。嗰下就已經彈咗一彈嘅啦，跟住高華幾學佢又再彈一彈，即係你見呢個禮拜有買股票應該賺到笑嘅啦，即係幾開啊！即係我話對，因為甚至你陰謀論啲講話呢件嘢係佢一連串公關操作都未必 勉強， 我都覺得我冇辦法否定。即系我唔系信，我系冇办法否定。 勉强讲话唔系太好，就系话佢个 online service 出咗之后，啲鬼都话嫌佢贵啊嘛，话佢乜鬼啲 game 又少啊嘛，有冇收我一年千几百、二千几 yen？ 喂，大佬，我谂紧一年收你2000 yen， 即系点讲啊？净系俾个 ban 你都已经系差唔多啦。 即系跟住话跟住啲日本啲鬼佬嘈冤巴闭啊嘛，喺佢 Twitter 嘈冤巴闭又话收2000 yen， 话冇 game 乜乜乜，啲日本人唔系我。2000多都冇嘅，唔會玩 game 啦你。大佬，其他公司 online service 月費都呢個數啦， 都唔止要價錢啦。講真，你 Sony 嗰個，你估 Sony 平咩？大佬，而家一年收2000多。 不過Sony 有一個就佢多咗 game， 直接又已經現成有扎 game 送俾你。 但係呢樣嘢，人收好多錢，大佬啊！ 喂，人一個人，你而家年費等於月費啊！ 咪係咯， 你大佬你諗下有一分錢一分貨啦，你話嫌你送啲嘢少，但係你收完咁嘅價錢，你想點啊？同埋咧，我作為一個買咗即係俾咗年費人咧，其實嗰啲 game 幾好玩啊！用白機啊，喂，唔係用同埋用用埋用4K 嘅 mon 嚟玩同白機遊戲好串，好 high 嘅一樣嘢嘅。 咁啊，即係咁講。 仲有呢樣嘢，我稍微抨擊下嘅，即係大抽水啊！佢嗱，今日 OnlineSafe 咧，佢有一個特點就係、是，你只要係佢會員咧，你就可以買佢專用紅白機攞嚟專玩紅白機遊戲嘅手掣。但係我去買嘅時候就話限定只限日本國外嘅信用卡，即係話你唔單止要係入呢個 Sweet Online Service 個服個客户，仲要有日本信用卡。我邊嚟日本信用卡啊？ 日本嘅信用卡又系出名难申请，呢、這个都系麻烦嘅。 同埋最麻烦就系咩？你想揾人帮，即系你话日本地址都揾人咧，但系日本信用卡你冇日本信用卡之后，你可能我哋有人收到 地址就唔难嘅，即系之前我都即系佢个 Money Cup 系咪叫？应该系佢个嗰度嗰啲礼物都系咁样，都系咁样怼俾你啫。我记得好记得怼俾你嘅。就系、是、怼俾你攞翻嚟嘅啫嘛，即系呢啲嘢就唔难嘅，就难啊！真系难在信用卡，即系海外要申请到张，即系虽然日本本国，如果你日本正常一个日本人有正常工作咧，要申请就唔系难嘅，就好容易嘅。但系如果你外国人要申请出日本信用卡，真系难叫到呕血，即系。 所以佢咁搞即系， 日本人拱月咯， 即系唔系佢即系赶住你炒家咯？你喺日本你真系。就算你有算你借到個地址，你借唔到個卡，唔通借唔通？因為唔通我托日本專員叫我借張信用卡俾我咩？冇可能噶嘛呢樣嘢。 其實又唔係唔可能。 我唔敢問佢，因為呢樣嘢即係信用卡始終係關乎金錢大事，我唔敢問佢。 佢幫你走數啫嘛，佢幫你走 你唔夠錢。你去用你户口啊，即係關鍵就係你俾個户口佢，因為佢俾個信用卡 number 你。好麻煩，唉，依樣嘢唔好搞啦。 即 係依關乎信用卡啲借嚟借去嘢，我又唔敢麻煩人嘅。 即係變成就係、是其實老實講啊，你炒水貨，你話杜絕炒水貨，我諗調翻轉講，炒水貨嗰啲咧，唔好意思，通常日本有公司嘅。如果你有翻咁上下規模嘅話，日本有公司就唔可能冇信用卡嘅。你反而杜絕咗係海外玩家，即係我覺得應該唔係咁樣，佢純粹係個決制之類嘅問題，所以佢特登要做個限制之類嘅啫。應該就唔關個咩，因為資金決制法好 Q 麻煩嘅事嚟，呢樣就關個呢、這個，我覺得應該係關個資金決制法事，唔關炒水貨事。佢到處炒水貨應該唔係咁樣做，我覺得佢只要唔送海外就已經差唔多效果噶啦。 OK 啦，咁 但有一單關到任事咧， 我仲有啊， 手機遊戲，即係、 嗰只啊， 即係雖然啦嚇呢個我覺得。一啲完全全一丁点老任嘅人影都唔觉啊！除咗一开始任天堂个 logo 带咗出嚟之外，沙洛的龙门 唔系要可以联动 Nintendo account 噶， 系啊，就呢度就最咩啦吓。虽然我到而家未联动过去啦，因为未拆完手抽，就即系 game 系点讲啊？多我。喺淨係呢一方面嘅安排，我覺得係我見過最滿意嘅一樣嘢。佢係直接 detect 你嘅 IP， 去估你係你喺邊個地方係準嘅先講。然後就你佢根據你嘅地方有你嘅使用條款俾你，然後繁體中文，因為我係香港，佢俾咗繁體中文版俾我嘅。即係我要我可以 搞翻。老任啲 game 係咁噶。 嗯。 老任啲 game 係咁啊，所以 game。 係啊。老咁有幾多隻手機 game 啫？ 起碼我有玩嗰兩隻都係咁先咯。 總之就係、是，但係手遊就唔興呢樣噶嘛，即、就、係、是、老 飲。我哋講係老飲，唔係講手遊啊嘛，大佬。 OK， 最老飲嘅就呢度。OK， 明白。我完全即係因為入邊隻 game 就好明顯就係一隻關布系統加白貓嘅動作，即、就、係、是、白貓都遲咗係都係老飲噶啦，大家都知噶啦嚇，唔講啦呢樣就即係白貓嘅遊戲畫面，嘅遊戲動作。個程，然後個系統就係關杯嚟嘅。你有角色要抽啦，你有龍要抽啦，你有禮裝要抽啦。即係關杯就係你有角色要抽啦，有武器要抽啦，有召喚獸要抽啦。然後三樣嘢喺同一個池入邊。即 係關杯，你抽武器會送角色嘅。 唔係，係有部分係純武器，有部分係純係解角。所以你解角，你視為係抽角色嘅啫。OK。即系 我把武器有用嘅， 咁 OK， 你可以咁讲嘅。咁呢个佢再独立少少分开翻啊，即系 我覺得嗨過下，因為我未拆完手抽，所以其實都喺新手嗰部分嘅啫，冇好深入嘢去研究嘅只 game。只 game 真係好難試玩 game。基本上只 game 係試玩 game 做嘅，就完全 開 game 嗰下就話俾你聽試玩 game logo 啦，唔好咁啦。 係，但係我意思就係冇咩老任嘅影子喺度，真係。先 咪講咗咯，你聽到阿康 啊？呢度就最老音啦。咁另一個問題就係咧，我 iOS 版嚟嘅，我唔知 Android 如何 ，download 異常地緩慢，慢到嘔血。我第一日 download 唔到，直接 download 唔到，同你講斷線，係單隻 app 落嚟都做唔到。 咁大鑊，完全冇問題喎，乜事都冇喎。 第一日就已經係 download 唔到隻 app， 跟住第二日即係今日啦嚇。咁就 download 隻 game， 但係得一隻可以同你講十零廿分鐘。正常嚟講咧，一兩分鐘就 download 完隻 app 㗎啦。 明顯係人嘅問題啦，完全冇問題啊。 我講緊 係 由個 iOS App Store 啦嚇攞落嚟你部機度呢個動作，並唔係響開，因為大家知道手機 game 好多時都係開 game 就會同你撈一大堆嘢，反而佢撈 game 佢呢樣嘢就好少喎，三 Mbps 幾啫，一瞬間搞掂曬喎。就最長係你攞嚟嘅話，可能佢呢嚿就已經有嚿大，或者係真係個 Surface 咁逼啦。 其實唔好大嘅咋，一開始攞嗰嚿其實好似100 Mbps 都冇嘅，印象中幾廿 Mbps 嘅咋。 咁你開 game 之後，佢 開 game 之後就激幾咯， 得 嗰個激幾咯。 調轉咗呢，因為佢開 game 佢攞嘅係3 Mbps， 即係佢已經全部成 pad 嘢就係嗰嚿。 玩嘢我 可能關個 store 嘅規矩事啦，唔知。總之我就撈好 Q 耐，係講緊係，就算激幾，如果你係速度正常或者偏快嘅 App Store 咧，都足夠快嘅。就但係呢度咧就OK 慢啦。就不過佢正咁，除此之外就正常嘅日本扭蛋手機 game 啦。呢啲就有少一個特點嘅就係，如果你抽十抽抽唔中的話咧。就會個機率會向上升，佢基礎機率係 2%， 五星嘅機率係 2% 嘅，就但係佢你個如果你十抽抽唔中，第一次十抽抽唔中就係 2.25%， 第二次十抽抽唔中五星啊講緊嘅話就係 2.5% 一路向上升，我唔知個上下幾多，因為我冇成去試。咁我新手目前係可以20連抽入到去，佢有個設定支援角色，佢會俾送300石，加埋個300石原本就送原本佢事前特典就有2500石，無論任何人都有㗎啦，冇登錄都冇問題嘅。咁2500石，咁再加埋佢一開始新手教學，同埋啱啱講個設定支援角色設埋，咁就啱啱個3000多少少，啱啱夠你20抽嘅咁樣咁就。目前仲係仲拆緊，但係睇款咧就都幾真係幾關乎下個系統。 咁系統應知啊嘛，想點啫真？ 知啦，因為其實老實講，我現在就其實係俾另一隻都係 CY game 的喺度搞緊，就唔關老任事啦。呢次就純粹 CY game 嗰邊就咁就 OK 啦。 老任即係呢期真係其實係咪新 game 做勢咧？我真係。即係可以好似又講得通，但係又好陰謀論啦，咁就都幾多老任相關的新聞，咁應該差唔多咁上下啦，老任相關的。 好啦，咁大致上就差唔多啦。咁今次呢個任天堂嘅濕古靈精怪特集就抄埋一碟就 OK 收科啦。咁下一個禮拜，咁下個禮拜睇下講唔講雲雲啦，因為其實講雲雲就發現咗原來好多人都未睇。 啱啱上啫嘛，大佬， 上兩日啫嘛。OK， 好啦，咁下個禮拜如果睇咗銀雲，就下個禮拜再講銀雲啦。好，下個禮拜再見，拜拜。